大家好啊，新工程的朋友们大家好啊。讲座时间又到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啊，就是中国军神孙立人啊。很多人一听这个题目啊，马上就会想到啊，就说东平河这家伙啊，肯定是个幼稚的身份啊。然后呢，包括杰军教授也反对我这个说法，就是说中国军神的这个说法，认为啊是对那个孙立人将军的一种神话啊。那个下面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啊。我为什么用尊神来称呼孙立人将军呢？显然啊，我绝对不会是单纯为了神话孙将军，更非啊单纯是对他那个军事天才的这种推崇。其中啊所包含的寓意啊，更多啊是对孙立人将军人格风范、精神价值的一种褒扬。这其中啊就包括了他对他的这个军队国家化思想的深深认同。而且啊，他为了坚守自己的这种思想啊，也付出了他个人以及他那个小团体的惨重的一个代价吧。孙立人将军啊，虽然也是一位所谓国军系统里的将军，但是呢他各个方面啊其实都跟一般的国军将领不一样。他长期负责和指挥的其实不是什么正规军，而是一支税务警察。他最高职务啊也是税警总队中将总队长啊，虽然他这个练兵啊是按照正规军这个要求来练的啊。在第一次缅战转进到印度后啊，他主要也是受美国方面的直接指挥，这个跟国内的国军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孙立人将军啊始终存在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这么一个个人发挥空间啊，这就是他的天才啊尽量得到释放的那么一个宝贵的前提啊。不过到了这个内战时期啊，这个空间就被大大压缩了。孙立人将军本人啊也受到了各种压制，比如说受到了杜聿明的压制。孙立人将军啊作为一个优秀的中国军人啊，我对他的一个总体的评价就是他是中国20世纪唯一的一个世界级名将，其他那些中国将领啊都没有与之相提并论的资格，尤其是国际声望也没他那么高。通过我的讲述啊，大家会发现啊，孙立人将军心思细腻、见多识广、机动灵活、科学全面，这个是把古今中外的一系列优点啊都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孙立人将军啊理应像岳飞影响后世军人那样成为未来中国军人们的偶像，所以啊这里我称誉他为尊神，其实就包含了这层寓意啊，希望大家能够对我加以理解吧。孙立人将军啊是一个真正彻底的全面的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这么一位中国将军啊。大家如果不仔细研究孙立人将军本人，那么根本不理解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啊是什么美式装备、美式训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实啊那只是一小部分真相。就是让美军他自己来打也打不出孙立人将军那种辉煌的战绩。不是我们说啊这个训练的事情嘛，美方不是负责一个训练吗，他们认为啊白天训练就够了，训练一些固定的科目就够了。但是呢孙立人他们啊其实也包括廖一湘了，认为这远远不够，所以还要加班加点的训练。尤其啊是注重这种夜战、游泳技艺、丛林战等这个方方面面的这种训练，而且啊打仗的时候还会训练。更多的真相还需要我慢慢道来啊。好，下面我就按部就班的讲讲孙立人将军的生平事迹吧。不过因为他的一生啊实在是漫长，经历的事情啊又比较多，咱们一次性啊肯定是讲不完，所以啊今天就先讲讲他的前半生吧，也就是截止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啊。这个孙立人将军啊他出生于1900年安徽的一个庐江县的西北的一个金牛镇啊。他的这个家族啊是一个大家族，相传啊是那个兵圣孙武的这个后裔了啊，当然这个不一定也。就是说他家那个原来啊是在那个苏城的，后来啊就因为那个太平天国嘛， 后来就迁到庐江去了，就是好像是他祖父那一支啊。孙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了啊，他的父亲啊孙希泽啊出生于1869年，是一个举人，那个后来啊参加进士啊，就是说名落孙山了。但是因为啊他们那个淮人嘛，淮系啊李鸿章的关系嘛，官场里有人脉，后来他就做了官了。后来就在山东做官，然后呢孙立人啊在那个小时候啊就到了济南学习了，在那个济南青岛那里学习。就是后来啊孙希泽啊他到北京去了，任那个一个那个大学的校长，这个时候啊就把孙立人又接去了，孙立人这时候已经14岁了。在那个青岛那个时候啊，孙立人就经历一个事儿，就是说他当时啊被那个几个德国的那个小朋友啊欺负了。就从那个时候起啊，孙立人啊就觉得就是中国人嘛就应该就是说要自我的奋发嘛啊，要让别人瞧得起啊，就说有这么一个报国的志愿吧，这个可能就是说是他未来啊为什么要那个从军啊，就是投笔从戎的这么一个思想的一个动机吧，一个动因。考试成绩啊就是第一名了啊，就现在的有点像高考状元了，现在不太像。他弟弟呢就考了个第6，就是没考上，就是那个备考第一啊。当时啊1914年哈、啊、就是孙立人啊想上学嘛，那时候啊就觉得是清华学校比较好。但是呢当时啊清华需要考试嘛，但是需要回原籍考试，这样的话孙立人啊就和他那个弟弟啊一块回到了安徽考试，就是说当时吧就是说全国啊只招80多个人，然后呢安徽省的名额啊只有5个。孙立人同他弟弟那个孙恒仁嘛就到那个当时的安徽的那个省会啊安庆啊去考试了啊。最后呢孙立人啊在这个上千的考生当中啊脱颖而出。孙立人嘛在私塾那个时候啊，哎呀就是老师啊管得非常非常严格。就这个老师啊他也有点特别，就是说他是那个雷震嘛，雷震的那个老婆的那个爹了啊，就是说你看就这个有点他两个有点奇缘啊，因为雷震当时也是个政治犯嘛，孙立人也是个政治犯，在台湾都是比较有名的啊，就是他们有点这个渊源。因为啊就是要求特别特别严，所以啊孙立人啊他们那个学习的就是而且他家里啊也比较有钱，哎就是他学了好多好的知识，应该在那个德国学校也上过学，所以说他的成绩啊在清华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突出的。就是当时入学不是考了个第一名嘛哈，全省第一哈。所以说啊他到了清华以后啊就因为清华嘛他注重运动嘛，是美式教育，所以他就拼命的玩拼命的玩，结果啊就玩出事儿来了。大概他15、16岁吧啊，有一会儿那个玩跷跷板，结果摔成重伤了，被迫休学一年，所以说在清华他一共待了9年。就原来本来是8年的哈，这个8年相当于初中高中以及大学的前2年了，就是美国承认的这个大学前2年。这人啊在那个清华上学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喜欢打篮球啊踢足球啊什么的啊，就球玩都非常好，而且担任了好几个这个队长。但是呢他有一个体育老师是个美国人，他就劝他专心打篮球嘛哈，后来他就专心打篮球了。就当时啊他就后来就成了个国队了，国家队啊。然后在1921年他那时候21岁嘛，就是上海举行了第3届远东运动会啊，孙立人啊应选华北篮球队啊，他们就是说最终啊拿下了一个冠军吧，就是一个远东那个冠军啊。就是说非常难得的是啊，就是在亚洲啊数十年的篮球战史上，就这么一次中华队啊夺魁胜局。因为那个菲律宾非常厉害，因为菲律宾嘛他当时不是美国的殖民地嘛，他们打篮球是非常厉害的。孙立人这个他们是1923年毕业的嘛，他的一期同学里边好多牛人啊，包括梁思成那些，那个谁他也是同学，就是梁思秋嘛，梁思秋也是同学。而且那一次啊孙立人差点把那个梁思秋给打了。为什么呢？梁思秋啊觉得他们那些篮球运动员吃得太好了，他就说一些怪话。这里我要说就是说打篮球这个事儿对孙立人的这个军事的思想的培养啊其实非常关键。 因为打篮球啊，强调一些战略战术啊，一些配合啊，尤其是一些体能啊，就说对训练员的这个培养其实非常重要的。我就发觉这一点特别不寻常，这个可能啊，其他将领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经历。后来啊，训练员就到美国去上学了，那个学校叫普州大学，其实也是一个重点大学了，出了九个诺贝尔奖的一个那个得主啊，然后还有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训练员啊是普州大学土木工程系，他的成绩啊，他的那个系主任说啊，他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啊，就是说他很不错。1925年6月啊，孙立人就是毕业了嘛，就说这个时候啊，他完全可以就是找工作嘛，在美国找工作。美国那时候就是说克里斯繁荣时期嘛，大繁荣刺激和带动了土木建筑业和工程研究啊走上快车道，像孙立人这种专业啊，是不难找到饭碗的啊，而且他在实习的时候工资就很高。然后呢，他以前就想那个投笔从戎嘛，他老爹不愿意，他老爹觉得这个军人太贱了，而且就是容易那个就是说牺牲生命嘛。但是呢，这个时候啊，他老爹管不着他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啊就想报考军校啊，他就进了美国啊就是最严格的那个弗吉尼亚那个军校了啊。这个军校是在美国和西点军校齐名的啊，西点军校是在北方，这个弗吉尼亚军校是在南方。他这个学校非常非常严格，而且就新生进去以后啊，经常被挨打，打得很厉害，就是有的中国学生或者外国学生有的都被打死了，然后还有的被那个打成那个精神病的那种，哎呀，就是非常残酷。但是呢，孙立人啊，就是好歹有的时候也是受不了嘛，他还哭啊什么的。他自己就说啊，就是开学啊头几个月啊都没看过那个天花板，为什么他不敢看嘛？那个老师啊经常打他们，打了他就是有的时候他就灰心丧气的啊。但是呢，好歹就是闯过来了嘛。后来啊，他也觉得这个经历啊比较难得。在美国啊，他也有好几个同学吧，也就是有时候那个是清华的那个齐学启嘛，齐学启当时那个也是投笔从戎了吧，也是上军校去了。他是那个洛威兹一个学校，然后当时啊还有赵军麦，但是赵军麦和他们也不太一样，赵军麦是从日本过去的。但是呢，这些人啊，这几个同学吧，他们都有自己学军事啊，后来就一起去学军事了啊，但是不是一个学校的。新亚军校啊，校史上啊最有名的三个人啊，除了孙立人之外，就是那个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然后还有那个陆军四星上将，就是小乔治史密斯巴顿啊，就是但是巴顿呢在那个弗吉尼亚只待了一年，后来就转入西点了啊。这个马歇尔啊，对于孙立人啊就推崇备至，这个从那个顾维钧的那个回忆录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巴顿也是，巴顿对孙立人啊也是推崇备至，两个人啊真是，哎呀，惺惺相惜。不在这个军校里边吧，孙立人啊接受了这种美国军人的这种军队国家化的思想，而且校方啊在他的一个那个毕业那个录上啊也写的就是说，希望孙立人啊利用其军事学术，就是不希望他利用其军事学术啊在其故国掀起革命啊，就是说不希望他们参与这些政治啊。孙立人啊那个毕业的时候已经是1927年了嘛，这个时候啊他就想去欧洲啊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于是啊就决定前往欧洲一游。但是这个钱呢也是政府提供的啊，他申请了政府向那个美国驻华大使找中国驻美大使这个施肇基啊博士啊申请的，然后后来就批准了吧，给了他一些钱，然后呢他就买了一副德国造的那个照相机，然后就去了啊，就是沿途啊去了好多好多国家，英国呀、德国呀什么的，甚至啊他还去了那个当时的苏联了。但是他对苏联的感觉啊很不好，就觉得苏联人啊就特别的冷漠啊，就觉得在这个国家太不好了。然后在那个红色高压之下，就说斯拉夫民族啊给人一种莫测高深的神秘感啊，共产党赤化世界的野心啊使身临其境的人啊更感觉到不寒而栗。这个时候啊就已经到了1928年的5月了，那个济南惨案的那个噩耗传来了，急于报国这个孙立人啊无心观赏这个俄国风光，决定啊不再多加停留了，于是搭乘火车啊经由荒凉广漠的西伯利亚回到祖国。 就是在这个路上他看到了好多这个西伯利亚地区啊，看到了好多华人的亲切面孔啊。他有时候觉得这个西伯利亚就跟中国一样，因为太多的中国人了，好多有卖烧鸡的，卖大饼的，卖锅贴的什么的啊。然后都是中国人嘛。后来啊，他就回国了。回国以后啊，他就找工作去了啊。找工作这个时候啊，也碰了好多自闭吧。后来那个是这个南京政府当时吧，刚创立嘛，像是他就创办了一个中央党国学校嘛，然后孙立人啊就去那里学习了啊，不是就学习，去那里教课了啊。那个他就是说，要求啊非常严格，但是当时呢，就是受这个革命大风潮的影响啊，这时候的青年啊，就是非常的有朝气，有进取精神。比如那些女生啊，他就要求和男生一样训练。这个训练人就说啊，那个好，如果那个你们想这样的接受这个平等待遇，那么千万不要那个后退啊。最后啊，就是训练嘛，训练的非常严格，非常严酷。结果啊，没几天这些女生啊，后来都那个受不了了，然后就找各种理由啊，就退出了。人那个教课嘛，他不是教那个什么嘛，这个军事学术嘛，但是呢有时候他还带一个英语课，所以给那个很多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这个老师啊非常博学啊，非常的不简单。然后呢这个中央党国学校啊，就是说经常嘛就参与这些政治，哎，当时啊就是那个参与游行啊什么的，就是而且跟那军警啊发生那个混战，因为当时情况非常复杂，蒋介石啊一派啊，然后什么西山会议派啊，然后什么桂系那些乱七八糟的，很多学生也死了好多。孙立人啊就不愿意在这里边待了，因为他觉得这个政治斗争太肮脏了，而且太血腥了。后来他就退出了，然后他又找了一个新工作。这个新工作啊，就是说当时成立了一个1928年底啊，在南京小营成立了一个陆军教导师，是啊，编制大，武器新，而且多采取德式训练。就是说当时嘛，力图用德国心啊打造一支战力强大的新军。孙立人啊在这个里边就是干的也很好，但是他又发现一些问题啊，就是也是这人身上啊特别的腐败，他感觉你知道吧，有他妈特严长吸大烟呐什么的啊，他就觉得反正是不好。后来啊他就不愿意在这个里边待了啊，然后又找了一个新工作。这个新工作啊就是宪警教导总队啊，与那个宪兵警察有关系。在这个里边他又得罪了那个谁了，这个宪警总队的总队长温应星。这温应星啊虽然也是美国西点军校出来的，但是呢他也是跟中国人一样搞讲究这个裙带关系啊，因为孙立人啊惹了他那个小舅子了好像是。后来被这个温应星给踢出来了，你想说让他低头嘛，跟他那个温应星道个歉就可以了。但是孙立人啊他拒不道歉，他就觉得这种裙带关系啊这种事儿啊，他觉得就是说他不能容忍，因为他觉得就是说要做就做最好的嘛，要做就做公平的啊，就是说这个跟中国人的那些人治社会啊人情社会里边那一套、啊、就完全格格不入。孙立人这个人啊做事就讲公心嘛，就是后来吧那个温应星的儿子温哈雄啊在孙立人手下做一个炮兵营长，但是孙立人啊就是一样的唯才是举，并且对这个温哈雄啊不断提拔啊，完全不像温应星那一套做法。后来啊就是说孙立人啊又找了一个新工作了啊，完这个新工作就是到蒋介石啊那个御林军那里边去了啊，他就是担任那个陆海空军总司令四卫总队一个副总队长吧，上校副总队长啊。按理说啊就是说在这个里边混也是挺好的，为什么他御林军嘛就容易提拔，容易给蒋介石啊混个脸熟啊。但是不行，孙立人觉得这个蒋介石这个系统里边的军队啊都特别的腐败啊，特别的就是没意思，他就想找个那种比较纯粹的一个军队。他终于发现了啊，就是说赵军麦吧当时他们在美国那个同学嘛，他就在那个就是刚成立的这个税警总团嘛，宋子文的这个系统里啊，你看名义上是税务警察，但是啊训练的就是非常好，而且在128淞沪会战的时候，那个税警总团第一团这个赵军麦的这个打得挺好。后来啊赵军麦就推荐孙立人啊就进了这个税警总团了，原来是第四团嘛，原来叫特科兵团，后来叫第四团。 然后巡礼人员就去了。这个已经是到1935-32年的五六月了啊。后来他们就大概有这个团啊，有3000人吧，后来就开到了那个江苏海州连云港那一带去接受一个训练嘛。这一训练啊，就训练了有多少年？有好几年，反正是。地方这些细节太多了，我这不太好讲。就说巡礼人员他这个训练啊，就特别跟那个其他的那个国军那些系统啊，他都不一样。比如说他练兵的重点啊，第一是体能，第二是射击，第三是战斗啊，而且非常注重这个体育这个教育、体育训练，而且啊还强调这个游泳啊什么的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擦枪啊，就是说擦枪这个东西啊，跟人家也不一样，人家都用的铁的，啊，就是保养的枪啊，就时间都不长嘛。他自己发明了一套，就是说都是竹子的那些东西，而且两个人啊互相换着擦什么的，就这个枪啊一般啊都能保养好多好多年，十多年，人家一般两三年都报废了，他们这个都十多年的这个枪还跟新的一样，就是保养的这个方法都不一样。而且训练人还说啊，就是用老枪嘛，就是说这个信心更足，而且这个技术更好。地方这些细节太多了，我这不太好讲。就说训练人啊，他这个训练啊，就特别跟那个其他的那个国军那些系统啊，他都不一样。比如说他练兵的重点啊，第一是体能，第二是射击，第三是战斗啊，而且非常注重这个体育这个教育、体育训练，而且啊还强调这个游泳啊什么的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擦枪啊，就是说擦枪这个东西啊，跟人家也不一样，人家都是用的铁的，啊，就是保养的枪啊，就时间都不长嘛。他自己发明了一套，就是说都是竹子的那些东西，而且两个人啊互相换着擦什么的，就这个枪啊一般啊都能保养好多好多年，十多年，人家一般两三年都报废了，他们这个都十多年的这个枪还跟新的一样，就是保养的这个方法都不一样。而且训练人还说啊，就是用老枪嘛，就是说这个信心更足，而且这个技术更好，就很讲究细节，哎，非常讲究这些细节。比如说啊，他曾在军中啊推广这个催眠术，以便官兵啊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然后他还比较反感这个嫖娼这个事儿啊，容易败坏军纪吧，因此严加杜绝。尤其啊，他在这个军队里边，他搞了一个小卡片，就是说人家都没有这个人事制度，每个士兵啊，他都建立一个小卡片啊，把他们这些什么事儿都这么写清楚，而且啊，他对这个每个士兵啊都亲自召见，所以说啊，这个3000多人他基本上都认识，非常熟悉。然后啊，就是在街上走路啊，就是哪个是第四团的他都知道，一看就知道，他走路完全就不一样。这个就是第四团的那个官兵吧，经过训练人啊这个6年的严格训练，各个身体健壮，精神抖擞，技术精良，真如出山之虎。加以部队集中在海滨实施游泳训练，使得官兵都成为了水陆英雄啊。一般的敌人啊，基于对国军的大概认识，遇到水警第四团，包括后来的新38师啊，这样的劲旅啊，难免会轻敌，而且还会多次轻敌，因为训练人部的这种战斗水准啊，已经超出了他们这种想象了。如果仔细分析训练人啊能够建功立业、创造奇迹的原因啊，这大概也算是其中不太重要的那么一条啊。到1934年，那个训练人部啊就调去那个剿共了嘛，在江西哈。所以说他这个部队啊，虽然有3000人啊，但是好几万的这个共军啊，这个红军根本就打不了他啊，实在是太强了。而且他们装备也好，是吧，他们都一般都是自动步枪什么的哈。比如有一回红军啊几万人不搞夜战嘛哈，然后有一个那个德国军事顾问在训练人那里，然后他一听那个枪声啊，他就害怕了，但是训练人说没事啊。然后后来训练人又说啊，那个红军撤了嘛，但是我们那个部队啊只打了10几枪哈。那个德国军事顾问就完全不相信，什么十几枪你们就把他打跑了哈。结果第二天去看嘛，一看那个子弹壳啊，只有10几个，就是说十几枪就把红军给打跑了。就红军啊，他根本摸不清他们这个情况，而且他们打得非常准。强调这个剿共这个里边有个细节，就是好几万嘛，好几万红军来包围他们这个3000人，他们就打不了他们。然后有个细节，就是说他们下边有个机枪连的连长李红嘛，啊，这个人啊对内战就非常反感，他是一个非常就后来这个一流的战将了，但是对内战表现的 就是非常差，就是说也不说差，就是他没有战功，他不愿意打内战嘛，他这个金项梁一个人都没死，战功也非常少哈。所以说啊，但是那个黄埔毕业的嘛，那个总队长啊，就是遂宁总团，当时是黄杰，也是五元帅的那家伙啊，他就对李红说，你这家伙这辈子没出息了，你就是一个连长的料了啊。孙立人啊对那个李红也是有偏见，说这个人啊真是不行啊。但是呢后来抗战时期啊，李红啊就是一跃而起，成为孙立人手下的头号战将了。孙立人这个他的这个家庭生活爱情生活这里就不讲了，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感兴趣的可以看看我这个中国军神孙立人啊，这个豆瓣阅读有啊。这样就到了1937年了啊，这个淞沪会战爆发了嘛，孙立人请缨啊，主动请缨嘛，然后就是在9月开始参战。参战以后呢，他的这个部队啊，就当时打得比较混乱嘛哈，他的这个部队然后就被分散开来了。就是说这种打法就是太特别，就是将不死兵，兵不死将，这种打法就是非常的操蛋啊，所以说孙立人非常担心那个你说孙立人部队这个枪法吧，这个比较准啊。我先说一说，当时不是说那个江西那个剿共的时候嘛，50多个单位是吧，比赛枪法，孙立人这个部队啊是团体第一，然后就是个人啊前10名里边就有7个是他们这个遂宁第四团的。然后呢有一个部队啊在那里打枪啊，就打得不准嘛，然后有一个他们部队的一个炊事员过去了，就打得很厉害哈。那人就问他，你哪里的？说我们是遂宁第四团的啊，说我这个枪法在我们团都是不及格的啊。哎呀，那些部队那些人就说，哎呀，你们这个遂宁第四团可真牛逼啊，枪法太牛逼了。这个淞沪会战期间啊，孙立人表现得很好了，就说啊，他打仗就很讲究这个技巧，很讲究这个战术。比如说他在守那个什么的时候啊，守那个苏州河的时候啊，就大概10月底吧，就是说他当时认为硬顶日军是顶不住的，不如把他们放过来，然后把他们围歼啊。当时他就有日军啊，大概就2个中队吧，400多人，就是当过来了，结果啊就被那个遂宁第四团就完全给消灭了。这个就是这一战400多人，这是实打实的这种硬仗。就是说日军后来就承认说，这就是在苏州河这一线打得特别激烈，日军伤亡非常之大，其中啊孙立人啊这个部队就打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呢就是有一回他不小心，结果就中弹了啊，他一下子就中了13个弹片，最后他就进医院了。不过这时候已经是淞沪会战的尾声了。就说据说啊，在这个上海沦陷之后啊，眼见苏州河一带的巨大创伤，日军曾在此挫败之地立了一个碑啊，上面写了几个字，说豫华军最激烈抵抗于此啊，以纪念其伤亡最严重之战。这个淞沪会战是国军所经历一场空前未有的大战巨战，双方投入总兵力超过100万人，包括日军第十军啊。此战无疑淬炼了孙立人及其所部官兵在充分见识过日军的战力火力水准后，也为他们下一步的训练和学习打下了宝贵的经验基础。由此可知，仁安枪大捷绝非侥幸，部队的战力啊是精神、意志、武器、技术训练的三结合。由孙立人一手带出来这个遂宁第四团，在淞沪之役虽牺牲极大，然能多次重创敌军，证明平日训练的效果自佳。有些遗憾的是啊，由于受到各种客观条件及战场环境的限制啊，这场仗打得不免有些窝囊。显然啊，作为未来国军头号战将的孙立人，还需要更大的舞台和更为独立的空间。后来孙立人啊，就是受伤住院了嘛，后来就是说跑到香港去了。然后呢他就是说还没治好啊，他就要求出院嘛，当时他就放心不下这些士兵兄弟们啊，也放心不下当时这个正在这个恶化的这个战局嘛，然后他就出院了，提前出院了，后来就跑到那个长沙去了，想在长沙那里重整旗鼓啊。当时他还跑去武汉找黄杰，但是黄杰非常冷漠对他。因为那个黄杰当时在淞沪会战的时候啊对兄弟人非常感激，是吧，以后啊只要有我吃的就肯定有你吃的。但是后来他就不兑现了，可能就是因为觉得孙立人太强了，在他底下混也不好啊，而且孙立人也不太嫡系，后来他就不管孙立人的事了。孙立人啊就是因为受到那个德国军事顾问嘛，那个叫 那个人的那个赏识啊，那个人就向他推荐给那个孔祥熙了啊。孔祥熙啊就重组这个税警总队嘛。当时啊就是说那个孙立人啊又遇到了他那个老同学了，就齐学启啊。齐学启以前吧是在县警总队的时候跟那个孙立人啊都在一块儿的。孙立这个齐学启啊对孙立人就特别服气，为什么呢？当时啊他们就一个各负责一个大队嘛。孙立人这个部队里的鞋子啊就够穿啊，齐学启这个部队里边的鞋子就不够穿，就孙立人特别心细，他把这个鞋啊就是说调度的非常好啊什么的啊。就是说结果这个鞋啊就是还有剩，所以说齐学启啊就特别佩服他，这个心特别细致。那齐学启是浙江大学的教授了哈，他也是美国毕业的嘛，而且他的那个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但是呢他是那个在军事方面好像是不是特别好，后来吧受蒋介石那个系统的排挤吧，后来他就不再在军队那个干了啊，然后后来就跑到这个文化部门里来了。但是呢孙立人在孙立人那个鼓动下他就又跟着那个孙立人去了，他后来啊做了就是说一个副队长吧，副总队长，孙立人是中将总队长。他后来不过当时啊那个副总队长开始是赵君迈，后来赵君迈他不干了，然后就是让齐学启这个接班了啊，他们就转到那个贵州去了嘛，练兵啊，原来在长沙那个办，后来转到那个贵州都匀那一带。但是呢就是说当时啊就是说他们就是不是正规军的系统吗，招兵啊非常非常困难啊，就是这么多年都招不到兵啊，就是他们那个正规系统啊都歧视他们嘛，也不给他们兵啊。最后啊算是求爷爷告奶奶，在那个云南啊求那个龙云嘛，云南王龙云招了2000，然后在贵州啊就招了当地的人大概有8000吧。最后啊就是原来那个税警总团啊在抗战以前啊他是6个团2个营吧，大概有25000人，但是孙立人那个时候啊怎么招最后招了才招了1.5万人，也是6个团2个营，但是兵员啊严重不足，但是他们训练都非常好，训练的非常非常好，这种训练非常科学，包括了这种什么森林战丛林战什么的啊，就是说包括这些各种情况嘛都训练的非常好，而且枪法也非常好都。而且啊还有一些精神教育，就是那个齐学启啊他这个人啊就是非常的就是说爱国心也非常热切啊，然后教这个部队啊唱那些正气歌啊什么满江红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个齐学启啊这个人就是啊特别令人感动啊，因为他最后也是一个文天祥式的人物，他是20世纪的一个文天祥这样的人物。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他们这个军队里边注重这个体育教育啊，孙立人啊将这个体育教育在这个部队里边推广啊，此一举动啊大概也算是兵将军在国军系统里的首创了。在完善体育设施之际啊，税警总队啊又特聘了北师大知名体育教授魏振武、史林生等10多人担任体育教官，体育训练项目包括了球类、团体操、5000米越野赛跑、爬山、游泳、武装渡河等。其中特别规定啊，每年3月到9月官兵必须天天游泳，而且要随身携带的装备啊利用，实施一排一连集体渡河训练。由于管理严格，注重安全工作，部队啊从未发生过溺水事件。对啊，就是每年啊都会举行一次大型的这个运动会啊，成绩优异的个人或班排连等团体啊都会给予奖励啊。大家就看他们这个训练的这个科学性啊全面性，就是在其他国军系统里完全都找不到。你保了比如说最强的那个第5军嘛，他们就没有进行过什么丛林战训练是吧，就是对于那些什么的识别啊都不行，后来就是蹦打在那个野人山里啊后来就死亡好多。但是孙立人这个部队啊在缅甸作战的时候，后来大家看看吧，就是伤亡啊非常少，大概有几百人吧，但后边会提到，这里只是先说一说。在这个都匀的这个时候啊，孙立人也发现了就是遇到好多这些情况，就发现就是说这个国军啊他不征召那个拉壮丁嘛啊，就把壮丁啊害死好多，他遇到那个就是自杀的壮丁嘛，然后他问哎你们为什么要自杀啊，你们不去上战场吗，那个壮丁啊就诉苦啊，说我们到不了战场啊就被他们给整死了啊，因为那个就是说这个系统啊太那么腐败，太低效了，太麻木不仁了，壮丁啊死亡现象非常频繁， 有的壮丁啊生病了，直接基本上就活埋了。就兄弟人啊还救过一个这样的人，后来把他救活了。这个人啊后来就作战非常勇敢，还后来好像当了排长吧，但是后来可能也战死了，在那个缅甸。啊，到1941年底了，差不多就是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快爆发了。当时啊训练人那个部队啊基本上也差不多的训练的，但是人还是比较少。但是呢没想到蒋介石啊一个命令下来了啊，要他们啊就是说划到那个就是戴笠那个部队去。其实啊就不是当正规军了，可能就是给人看门了，照训练人的话说啊。然后就是那个说是忠义救国军嘛，去让他们打游击啊。哎，训练人就觉得这个事儿我们是正规军嘛啊，怎么能打游击呢啊，我们这个训练就纯粹是按照正规军的这个要求来训练的啊。然后训练人啊就跑到重庆去求情嘛，也是求爷爷告奶奶，就是不行。因为这个戴笠啊这个权势非常大，结果就是不行。这个时候啊幸好啊这个啊幸好就是说遇到了这个英国美国的这些考察团来中国啊。那个训练人就向他们那个介绍了，说我这个部队比较能打啊，希望你们给我求情啊。最后啊才算是求到了一个情吧，最后同意将这个绥靖总队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8师，但是人员还剩6000多，其他那8000多就人员满的那三个团都让戴笠给拿走了。就说绥靖人的一个团啊实际上后来到缅甸呢只有5000人，其中113团、112团有1700人，113团、啊、是1200人，1100人，114团啊，李红那个团啊，只有那个1200人。这李红啊，在淞沪会战的时候打得非常好，三十师已经成为了绥靖人那个麾下的，就是说那个主力团长了。刚才说的那个是那个德国顾问斯坦因嘛，也是通过斯坦因的关系啊，绥靖人啊，他实际上是买了一个军的装备。但是呢就是说他就是不给他人嘛，他就招不着这么多人，所以招到这个人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说1.4万1.5万嘛。但是后来啊你看还剩个5-6千人，就是说这个战斗力啊就大打折扣了。用训练人的话说，就是说那个人员增加1倍的话，他的战斗力啊有可能增加3倍、4倍、5倍，就是说啊这个战斗力倍行增加。所以说蒋介石啊他根本就是说一点眼光都没有，把这样的部队啊，你说是吧，这样战斗力这么强的部队，千锤百炼的这样一个部队，枪法这么好的一个部队，是吧，然后就拉去打游击了啊，而且好多都是不是打游击了，甚至就是跟人开门去了，当一些保卫了，所以说纯粹是一种浪费。人啊从重庆回来以后啊，他也不敢跟部队说啊，啊就只敢那个对着习学起嘛，他两个就抱头痛哭啊。接着呢就举行了一个就是好像也是一个检阅吧。好像也是一个比赛枪法的啊，然后就是孙立人这个部队啊，就是这个枪法就太神了哈、啊，把这些检阅官啊都给震了啊，就打得太准了。哎，当时啊，就是说那些人啊，当时就说，妈的，抗战这么多年了，5-6年了，没想到大后方还有一支这么强的部队存在啊，他们是超出他们的想象了啊，没想到这个战斗力这么强啊，打得这么准啊，枪法，而且这么训练有素哈、啊。啊，他们感到非常吃惊啊，然后就提，原来他那个师啊不是好像是一个丙种的吗，这个时候啊就建议那个军委会好像就说提升他们这个新38师啊为一个甲种师，但是呢还没来得及啊。这个教育组的组长啊他在做总讲评时就说啊，我们校阅了40多个师，应以新38师战力为最好，不独战斗技术好，动作措施就以官兵的身体而论啊，各个面庞红润如同擦了胭脂一般，亦可知道他的战力必定很强。可惜我现在年纪老了不中用了，不然我愿意在这部队中当一个排长，我相信这个部队啊将来一定能够打胜仗哈。就是这样一个部队啊，就是崔立人这样指挥，如果没有这样的部队，没有崔立人这种指挥啊，就是任安羌后边那个任安羌那个战役啊就完全不可想象。这是两者啊是缺一不可的，就说啊，后来嘛就是那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啊，日军就打缅甸了嘛，然后英国啊就请求国民政府出兵嘛，但是这个出兵的时机啊有点晚了，到了1942年3月4月份了。然后孙立人那个也加入了这个中国远征军的这个行列了啊，隶属于第66军啊， 第六十六军军长，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然后他就说啊，他当时不知道嘛，他就听妈的这个水里这个部队是税务警察改编嘛，是吧？我们这个军啊，肯定以你这个师啊，战斗力最差。然后孙立人也没说什么，孙立人就说：“哎，打打看嘛，打打看嘛。”啊，新三十八师是在四月初到达了印度的这个曼德勒，这个曼德勒是不是缅甸的曼德勒？缅甸的这个曼德勒以前是他的一个旧都吧。然后就是到这个四月的15号、16号这个前后啊，这个英军不是被围在那个仁安羌了吗？然后英军啊就向中国军队求援。中国军队当时人数也不多嘛，然后就派出了那个让齐学启副师长领着那个113团去救了。就是说让那个孙立人啊继续留守曼德勒嘛，但是孙立人手下当时啊人已经不多了，而且日军嘛当时进展也非常神速。孙立人说道：“哎，我在这个曼德勒是空城计差不多。”然后他就要求吧，就是亲自去指挥这个113团去为仁安羌的这个英军解围。仁安羌战役啊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战役，因为当时啊有这个，因为是在缅甸嘛，然后有英军嘛，有日军哈，然后有中国军队，这个战役啊其实非常复杂的。当时啊就说日军啊大概就有5-6千人吧，英军啊大概有6-7千人，就是把英军给围住了。当时啊是一年当中啊缅甸最热的时候，大概有40多度吧。就说其他的部队啊你别说作战了，你就是能不倒下就是好事了啊，但是孙立人的部队啊就是还能战斗。最后啊就把这个英军啊给解围了吧，当时也是在那个英国的他这个装甲部队这个配合下。我就说啊当时孙立人啊他这个战法非常独特，你知道他声东击西啊，虚虚实实啊，他让这个日军啊始终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而且啊他打得非常凶猛，打得又非常狠。结果一下子把日军给打懵了，所以说把这个英军给救了。当时啊就是这个英军啊实际上他一点战斗力没有，他们这个就是完全就是非常涣散的一个状态，没有一点战斗力，意志非常消沉啊。他们这个部队啊就是说，也就是说装甲部队他有点战斗力，当时啊整个制空权也被那个日本人给拿走了，所以说啊又是在仁安羌这么热的地方啊，整个都被切断了，然后连水也没有，反正就陷入绝地了哈。如果不是孙立人出手，就是说如果不是孙立人亲自率领这个113团，或者说如果孙立人指挥的是任何其他的部队，那么仁安羌这个战役啊都不可能打赢。后来就好像是有点夸张，孙立人说，也不是孙立人了，就他们这个写的战史里边说，他们以这个1000多人哈打败了10倍的敌人，救出了10倍的友军哈，说这一次战役啊就是非常的战果辉煌，就是连包括国军那些什么人，他们根本不相信孙立人会赢。当时就认为就是1000多人嘛哈，也就是说给英国一个面子，就牺牲这1000多人哈，当时只是这样想的。结果没想到孙立人居然真把英军给救出来了。当时啊就是说那个英军的那个指挥官啊，司令母啊哈，他就说啊，真没想到哈，派来救援我们英军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位数字的国军将领哈，这是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哈。后来当时那个史迪威啊也说哈，说我希望这个英国人啊记得那个孙立人为他们干了什么，孙立人是好样的哈，说希望英国人啊永远记得哈孙立人为他们干的这些啊。当时啊一位英军的工兵队长，这个叫费茨派垂克啊，他的一个见闻啊，他后来回忆录写的是这样的啊，他们熟练的动作好像世界上最精彩的表演就要开始，好像是中古时代的士兵表演啊，只是这是一个真枪实弹的战斗，他们不需要告诉我们他们在做什么，但静悄悄迅速而有条不紊的行动让我们看到精彩的表演，看到他们的行动真是天赐的好机会啊。突然间我了解中国远征军真是独特一格，他们紧紧握着自己短小的步枪，枪支擦得发亮，真是标准的战士。我们所看到的中国远征军是世界一流，效力奇高，效率最好的军人，尤其在这种地形和气候，面对顽强的日军的表现令人赞叹啊。我们要注意的是啊，就是说这个新三十八师这些士兵啊实际上都以前都没打过仗，基本上除了一些军官哈，所以说而日军呢他这个33师团啊 他以前在中国境内就打过好多仗，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新三十八师以这样一支从来没有实战经验的这么一支部队，居然打败了这样一支这个经验丰富的这样一支日军的王牌。所以说啊，孙立人啊，他这种训练的这种成绩啊，他领导部队的这种成功啊，真是简直是一种奇迹。后来嘛，就是整个这个，当时孙立人啊，其实还是想继续就扩大战果的，但是因为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大战略上出现了失误，国军失误了。我就说过，其他那些部队啊，就说那个66军的那两个师，还有第六军啊，那甘立泽那个，他们守的都不好，让日军就突进来了，结果抄了国军的后路了，结果这个国军啊一下子就乱了。当时啊，日军啊实际上也抄了这个英军的后路了，当时他是从这个印度和缅甸的这个边境啊也穿插了一支部队，然后呢在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界处啊也穿插了一个部队，就是说两个他几乎想全歼在缅甸的这个英军啊和这个国军，结果呢英军啊都加速的跑，加速的跑，最后啊结果还真的跑赢这个日军了，但是把重装备都给丢了。我要说啊，就是说当时啊不是说要撤退嘛啊，关于这个撤退的路线啊，孙立人啊和这个杜聿明啊有个很大的争议。孙立人就建议突围嘛哈，这些部队都打得那么好啊，而且就说日军啊他占领这个密支那的部队啊实际上只有两个连队吧，大概七八千人，但是国军啊这个主力部队啊大概有两三万人啊，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是我以前说了，这个杜聿明啊他就害怕，就是他希望保存实力啊，他不想就是说硬拼啊，那样的话其实到了蒋介石那里他就不好交代，于是啊他就选择了这个野人山，想从那里撤退。但是孙立人他是了解野人山的，他说野人山是个不毛之地，就力劝这个杜聿明不要从那里过。但是孙立那个杜聿明他是一意孤行，虽然他杜聿明啊他以前啊到过这个缅甸来考察，但是他对这个缅甸的这些东西了解真是哎太可怜了。他让孙立人那个部队垫后嘛哈，孙立人说我可以垫后，但是呢关于这个撤退的路线你应该让我灵活选择啊，你不要让我再撤退到国内去了啊。这个杜聿明啊最后也没说，但是孙立人啊他通过史迪威的关系啊，通过罗卓英的关系，最后啊就是说获得这个允许了吧，就说转进到印度去。就是转进到印度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战斗啊也非常的打的就是非常的传奇啊。孙立人这个部队啊就是说在这样艰难困苦，在敌人重兵围困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啊，他打的也非常的巧妙。比如说日军他追击嘛，他就不往前跑而是往后跑，结果就跑日军后边去了啊，就是说打的就非常的就是非常有技巧嘛哈。最后啊就死的人很少很少，但是也消灭了很多很多的日军。最后整个缅甸战役啊，就是说七三十八师啊才八师大概就是说死了大概有三四百人吧，只有三四百人啊。你像对比那第五军啊，基本上死亡率超达到60%-70%吧的啊，还是说好多就根本就不是战斗死的。孙立人啊就是转进到那个印度去的时候啊，也是经历了一些艰难困苦吧，就说比如说在那个河里走了一天一夜，是不是？如果是其他部队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体力，你根本就走不过去，你知道吧，你体力不支早就在河里给淹死了。他这个部队啊一天一夜就走过去了，因为他体力太好了嘛。然后呢到达印度的时候，结果这个部队啊有9000多这个，因为他收容了好多友军嘛，而且好收容了好多华人华侨，结果这个部队达到9000多人啊。因为那个有伤员嘛哈，那个齐觉协他照顾伤员嘛，他不愿意抛弃他们。这些伤员原来都在第五军的那个医院里，后来第五军啊他就跑，就杜聿明那个军嘛，哎呀就把这些伤员给扔下了。但是齐学启吧他这个人比较仁爱哈，他又坚决的不抛弃这些伤员，这些伤员大概有20-30个吧哈。结果他又带着这些伤员啊，当时不是因为混战嘛哈，就与孙立人失去了联系了。结果啊后来他就被日军啊就给抓住了嘛，打伤了之后俘虏了。最后啊他就在那个缅甸仰光的弹夫营里，就是坚贞不屈嘛啊，成为当时啊就是美军战俘、英军战俘、国军战俘的这么一个精神领袖了。但是最后呢也算是被他妈的叛徒杀害了吧啊。这个叛徒啊也是第五军的战俘， 那家伙把那个谁给刺死了。对，远征军司令是罗端英，副总司令是杜聿明，杜聿明也是那个他是那个第五军的军长。打印度之后啊，那个就举行了一个阅兵式嘛，大概有11个国家参加，是吧？孙立人这个部队啊也派出了就是说50多人嘛，由那个王东篱那个率领哈。当时啊印度的这个气温啊达到了46-47度，哎，这个王东篱啊这个鼻子里都是血啊，然后但是呢最后呢还是坚持下来了，最后夺得了第一啊。当时啊夺得第一以后啊，就是说载誉归来的官兵们途经加尔各答，在此地获得了当地侨胞们的狂热欢迎，为此他们还举行了近万人的盛大游行。通过这次由英方破例准许的大游行啊，更使人们深深地感觉到军队是国家主权的代表，有了强大的军队啊，人民在国际上才有地位和尊严啊。我先强调一下，就是孙立人这支部队啊，孙立人不是比较仁爱嘛，他的部队啊也是对这些华人华侨啊就非常的照顾，哎，令华人华侨啊就非常的感动啊。而且他在缅甸办教育啊什么的，就是获得了，就是说哎，这些缅甸的这些侨胞啊，哎，一致的这种拥戴，深深的感情啊。史迪威吧，史迪威他以前就有个设想，或者说他有一个认识，他认为啊，中国的军队是世界一流的军队，只要获得好的装备和训练，一定可以战胜日本啊。所以说他决定在印度自己指挥一个部队，中国的部队哈，那个就是不接受那个蒋介石的指挥了，所以说他把那个就组成了后来那个中国驻印军嘛。后来啊包括这个新22师，当然新22师当时那些人啊也死得很惨很多了，也是孙立人啊去把他们给救出来的，包括把杜聿明也给救出来了，就在野人山里嘛去把他们接应出来了，因为孙立人啊先到达了这个印度了。后来啊他们这些人啊都开到这个兰姆加去，印度的兰姆加啊接受这个训练嘛，美式训练，然后接受这个美式装备的这个学习嘛。后来还调来了好多新兵，对的，就是说当时啊杜聿明啊他率领的这个部队啊就是第五军直属部队嘛，即新22师，当时啊有18420人，但是经过啊这个历时48天的大撤退啊，自焚、饿死、病死人员竟高达14688人，生还者仅3732人。而且啊如果没有孙立人对他们的这个救助，那么这个部队啊基本上全军覆没，差不多能死光，就说就这么惨。当时啊就是说生还的士兵啊都是各个衣服破烂、疲惫病弱，然后像逃荒的饥民一样。但是新38师啊到达这个印度的时候啊还是精神比较饱满的，都而且啊装备也没有丢失。孙立人这个新38师啊，他这个因为他以前训练比较好嘛，他现在训练主要是训练炮兵啊，训练这个就是学习美式军备的这个掌握吧。而且因为吧美国他提供了这个子弹啊是源源不绝，所以说孙立人这个部队现在的枪法，以前他不是练枪法他还就是说那个珍惜子弹嘛，现在也不用珍惜子弹了，所以说练的这个枪法比以前还有进步，那真是百发百中了哈。而且啊就是那个炮兵嘛哈，就原来认为啊中国那个士兵啊没有文化啊，练炮兵那肯定是因为炮兵是个技术兵种嘛，哎，结果就是说孙立人拨了一个团去练炮兵，结果练的让美军啊就非常的称奇，他就觉得就非常不可思议啊，因为他都是一些形象化的那个讲授嘛，结果没想到这个效果那么好啊。就是当时嘛为了支援中国抗战嘛，然后当时要修路嘛，还是修那个印度到那个缅甸然后到中国的那个公路嘛，然后在1943年2月，孙立人啊就率领部队啊到达了这个印度的那个东北角了，开始掩护这个英军负责的这个筑路这个工作，这个也就是战斗啊。后来啊到那个1943年10月份啊就修到野人山地区了，是吧，也有一些零星的战斗。那个以前就是当时后来有一些雨季嘛，当时也没怎么打，但是啊到1943年10月进入缅甸野人山地区 突然就不一样了，然后日军突然征兵了，派了两个连队啊，甚至还有重炮。就是说当时啊，那个徐令人的部队本来就很少嘛哈，而且啊，就是说当时啊，比如说英军也在掩护涿鹿嘛，英军大概好像是1000多人吧，1000多人被好像是一个大队1000多人的日军打了，哎，打的就很惨哈。然后徐令人啊就派部队去救他们，当可能是李鹏吧，就派去好像就是一个连嘛，100多人啊。英军就说：“哎呀，你们怎么来这么少啊？哈，100多人怎么能行呢？哈。”结果这100多人啊，不但把日军给打跑了，而且打得很惨，就是这一百多人啊，而且非常厉害，战斗力非常之强。还有好多的那个部队，啊、就是说也是打得非常好。比方说有一个部队，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刚才得查，就大概有200多人吧，被600-700日军给包围了，就包围了30多天，就在那打打打。结果也没有拿下来，最后主力来增援了啊！就说他们啊，那个工事啊做的都非常精妙啊，那个工事啊就利用那个树，虽然日军他有炮，结果也发挥不了作用，而且他们的那个枪法非常非常准，就是说啊打的日军根本没法靠近啊，最后就撑了30多天，最后把主力给撑来了。是啊，美军他有情报啊，当时他是通过一些找了一些缅甸人嘛，但是他的情报是错误的，就是说他们认为啊。野人山地区日军不可能把重炮给调进来，是吧？但是呢，就是孙立人接到这个报告了，说就是有那个气球啊，有重炮嘛。但是美国的那个参谋长那个什么玩意儿，他跟孙立人、关系也不太好，他认为中国军队就贪生怕死嘛，然后他就不同意征兵。但是呢，孙立人啊就非得要求征兵，而且最后啊就是也征兵了，最后啊就是也打了一场大战役嘛。最后把日军啊给打跑了，而且也证明啊，那确实是日军的主力啊，就是那个日军王牌了，那个第18师团，它是骑兵团，它是日军三大主力之一，而且是丛林战之王，战斗力非常之强。结果呢，被那个中国驻印军啊，这一下子就打败了。再补充说明一下啊，就是说他这个新38师啊，他的这个射击啊是有多么的高超射击技术啊，1000米的机枪射距啊。25发弹夹可达20%的命中率，步枪150米射距啊可达50%的命中率，冲锋枪80米射距点放可达30%的命中率啊。以这种足以傲人的射击技术，当敌人尚未进入射程时就要伤亡过半，而待其进入有效射程时，真可谓弹无虚发。而且啊，缅北啊，就是这个野人山地区啊。它是一个充满森林的这个特殊的一个环境，而且这里边就毒虫啊、蚁兽啊特别多，是二战战场里边最险恶的一个战场。你别说打仗，你就是生存也困难啊。这个他们这些官兵啊，接受了这个丛林战的这个训练，除了接受一般的训练，官兵们啊要接受一段时间的丛林战训练，每个人啊都要学会开桥、开路、架桥、攀树、爬高、游泳、操舟。以及埋伏、搜索、袭击等项动作，在孙立人将军的严格要求下，官兵们都学会了人猿泰山、爬吊杆、登绝崖、上大树的本领。他们又接受了武装渡河的训练，整团整营的队伍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以全副武装渡过一条横宽150码（就约137米）的水流河道。这些严格的训练科目啊。在不久的反攻作战中都得到了实际应用，可谓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这精锐部队后来之所以不断创造一种战争史上的奇迹啊，正是基于平素全面科学的训练之功。没有这种扎实的基本功底做底子啊，再出色的指挥也会大打折扣。而且孙立人的那个指挥啊，就特别具有东方式的这种技巧。所以说啊，当时啊，一开始啊，就史迪威还对他指手画脚的。后来史迪威一看自己不行了，也不指手画脚了，就让孙立人啊放手去打啊。原来啊，成绩打得还不太好，就有些硬功啊、强攻啊，那都是那个史迪威啊，就是让打的嘛。后来啊，孙立人啊，他就打这个巧战，打这种迂回战啊，这种穿插战，就打得非常精巧精妙。部队啊，因为他这个标志啊是一只蓝鹰嘛，所以就被称为蓝鹰兵团。所以是新38师，后来的新一军啊又被称为蓝鹰部队。在这个 除了与美国人的关系方面，就是孙立人虽然他是留美的，但是他对美国人啊也并不是说那种就是说要媚要娶媚外国人啊，就是但是呢他说廖湘是有一点，孙立人就是不卑不亢，而且跟那个美国人啊经常而且还经常吵经常闹啊，就孙立人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就是刚直了，非常的刚直哈、啊、非常的刚正哈、啊、他有什么就说什么啊，而且呢幸好就是史迪威嘛，这个他两个脾气差不多，所以说有点后来就是惺惺相惜嘛，后来两个人的关系啊一开始不太好，后来就变得比较好了。哦，后边的那个我就快一点吧。就是说你看比如说就是孙立人这个部队啊新三四八师啊，他实际上就跟特种部队是一样的是吧，美军当时也派来了部队，当时就是梅支队嘛，大概有两千人左右吧。说他们在同日军作战的过程中啊，就是经常被新三四八师救。就说虽然是美军，他们的那个训练啊装备都很好，但是这种战斗力啊比那个新三四八师还要差得特别远。而且新三四八师啊还救过一次，就是英军的那个空降部队啊，就说第二次救了英军了。后来就也领了一个在英国领了一个就是那个勋章嘛，也是因为第二次救了这个英军了哈、啊，就美军那就家常便饭了，因为他们在一起作战嘛。我就说在那个野人山地区这种穿插战是不是、啊、其他部队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因为当时日军啊他也一直守卫，但是他们啊就是说啊就是说这个攀越大山啊，攀越这种高峰啊深谷啊这种大河啊是吧，其他部队就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就日军他就想象不到哈、啊，而且每一次新三四八师突然就穿到他后边去了啊，突然就穿到后面，日军非常吃惊，而且、啊、根本就无力来阻挡。当然也与那个美军有关，因为美军啊他有空军嘛，他直接可以投装备，但是如果没有一支能够完成这样的穿插的这种部队啊，那就是说根本就打不了这样的一个成本这么低的这种仗。如果你硬打硬拼啊，你在野林山地区啊，你就是美军来了你的伤亡也非常大非常大，但是呢因为新三四八师啊他能够完成这种艰难的这种穿插战迂回战，所以说打了这个战争成本就放得很低很低了。是说就是孙立人他是一个很讲科学的将军嘛，他们这个医疗救护啊加上美军的他们高效这种物质条件，所以做得非常好。新三四八师啊他与日军的这种战巡比啊大概达到1:8吧，就是伤亡率，但是死亡率啊达到了1:18，这样不可想象的高度，就是因为啊他救助士兵啊非常的及时，非常的有效，非常的迅速。比如说有的士兵、啊、直接就空运到印度去了，就是说这种在日军来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为日军当时啊他这个后勤补给都非常困难，吃饭啊弹药都非常困难，所以说他的死亡率也非常之高。所以说在国内啊都是中国国军啊处于一种不利地位，但是在缅北啊日军他这个处境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所以说这是国军啊国内的这些国军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就是你拿着美式的装备啊，因为你缺乏训练你指挥也不好，所以说你的战斗力啊大打折扣。就说这个密支那战役嘛，不是孙立人指挥的一开始，然后就是说那个是那个一个美国方面的人指挥的哈，然后指挥了好像是34师吧，也是新军的一个，还是就一下子啊本来就可以速战速决的，结果就打成一个消耗战，结果就是说哎日军也不断征兵，结果打成一个消耗战了哈，国军啊伤亡非常之大，然后结果虽然是把日军给歼灭了哈，但是也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当时如果让孙立人来指挥的话，那么这个战役啊那轻轻松松就打完了，而且当时新三四八师也去支援了，而且在路上一个团嘛，轻松的就把日军啊2000多人的援军消灭了，就一天时间全部给他消灭了。这个主要的对阵呢，就是跟那个中国驻英对阵的，就是这个日军第18师团。这个十八师团啊，被打的整补了15次啊，但是反而没有取消，因为他是英国皇室的一个象征嘛，英国日本军队的皇室的象征，日本军队的一个象征，所以说整补了15次啊，就是说打的他非常惨。当然了还包括其他部队了，就大概有5-6个师团吧，就是跟新军交手的，最后吧就是孙立人啊也成为新军军长了。然后那个郑洞国啊他原来不是新军军长嘛，后来他调回国内了，然后呢后来也出来了一个那个第6军了，新六军，就是那个廖耀湘嘛，廖耀湘原来是新军新22师师长，后来啊 在第二阶段的反攻当中啊，他也调回国内了，实际上他没有参加。后来第二阶段主要是孙立人指挥的。第二阶段的作战当中啊，这个新一军啊，那原来表现不好的部队，在孙立人的指挥下，那个战斗力啊也大大的激发出来了，就表现得非常好，打的真是有条不紊，节节胜利。最后把那个中国远征军从云南过来那些方面的他们的一些任务啊，都给完成了啊。然后就说，关于这个伤亡数字的统计啊，实际上可能就比较困难嘛。当时就是新一军他们自己的统计啊，就是说他们是歼灭了日军啊，死亡的日军啊大概有30,000人，其中那个伤亡的日军总伤亡大概有10万左右，然后被俘的实际上只有313人。所以有的人说，那个孙立人嘛，就是下命令活埋那个日军嘛，说日军第十八师团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实际上这个事儿是就是说当时啊是个子虚乌有的事吧。我那个文章里边也有一个辨析吧，因为孙立人啊他是一个美式的一个军人嘛，差不多。虽然他那个比较注重这个传统文化啊，所以说他不会下这种命令的。有人说那个是李鸿干的，李鸿后来接那个新三十八师师长了。但是李鸿啊他也不会干这种事，因为孙立人啊对这个将军的这种要求啊被下级的非常严格。而且就是说那个孙立人就是说他们这个每一打一次战役啊，这个战报啊都做得非常非常详细，这个战斗详报。就是非常具体，非常那个科学，非常的规整，就是说其他部队都可能是望尘莫及的。啊。然后我所以说这个美国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死的军史学家在分析了世界各国军队战力及历次战役后，特将新一军誉为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并指出他们所创下的世最啊最长战线啊达1500多公里，最久的战斗时间历时1年半，最坏的战场环境野人山区，歼敌数目最多啊，日军伤亡在10万以上。从战力、装备、指挥、训练等方面综合来看，当时的新一军啊的确不愧为啊天下第一军的这种美誉。不言而喻啊，孙立人将军啊乃是20世纪中国唯一世界级名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其人格风范，其丰功伟绩啊值得我们后人永世缅怀。而且当时啊什么世界那个艾森豪威尔啦、麦克阿瑟啦、巴顿啊、马歇尔啊，只要这些人知道孙立人呐、啊、都对孙立人啊就是推崇备至了啊。然后后来吧就说在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啊，那个艾森豪威尔啊还那个特意邀请孙立人去欧洲战场去参观嘛，因为当时啊要准备那个就是美军嘛就是在中国境内要登陆作战嘛，当时准备打这样的战役了，所以说邀请他去参观去那个看啊。孙立人啊就也去那个诺曼底登陆那个地方去看了啊，也长了不少见识，对后来也有些帮助。啊，冈村宁次啊，他虽然没有跟孙立人交过手，但是在日本投降之后啊，冈村啊，他要求亲见这个孙立人将军啊。当时他就说啊，日本皇军所向无敌啊，他们没有败给中国的蒋介石和英美盟军，而是惨败在孙立人将军阁下。我们皇军啊，非常敬佩孙立人将军，是伟大的支那战神。我愿将身上佩戴有600年历史之日本皇家全国指挥宝刀奉赠给孙立人将军，表示日本皇军致以最高之敬佩。这个刀啊后来一直就是在孙立人家里嘛，后来因为孙立人案嘛好像就被没收了，后来也找不到了，但是那个刀架子还在。而且还有一个佐证，就是说1955年7月吧，台湾的一个李瞻教授他去日本参观那个新闻教育与新闻事宜啊，当时孙立人案刚刚发生，某一天啊，这个李教授啊在东京旅社突然发现这个朝日新闻头版刊出两行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内容是唯一击败日本皇军的孙立人将军已被蒋介石扣押啊，这是就是说表现了日本方面对这个孙立人的这种推崇吧，或者这种认可啊。我呢后来就说孙立人啊就是中国20世纪的这个岳飞了，因为他跟岳飞的这个生平也差不多，岳飞的这个战力非常之强哈，而且他命运也有点相似之处。那就今天想到有点仓促了啊，讲的也不太好啊，大家见谅吧，希望大家还是看看我这个书啊， 我这个书啊，就是经过那个徐立仁义子杰军教授的这个亲自指点嘛。杰军教授啊，他也是徐立仁研究方面的一个专家吧啊。那个希望大家看一看，这个我这个就是《军国军神徐立仁》啊，这个豆瓣阅读有电子版啊。是缅战的时候啊，这个中国远征军啊，这个指挥系统特别混乱。比如说，中国远征军的总指挥官是罗卓英啊，他的副司令长官是这个杜聿明，但是杜聿明啊，他和罗卓英啊，他就不是一个系统的。罗卓英他是陈诚统务系的，然后那个杜聿明他是那个何应钦那个系的。然后呢，就是蒋介石又派了一个参谋团，然后呢，名义上那个中国远征军又归那个史迪威这个指挥，而且还有和英军接受亚历山大的指挥，所以说这个非常的这个复杂，负责协调联络的，有可能是那个参谋团那个团长林伟吧。这个罗卓英啊，就是说跟个多余的人似的哈，然后他想跑，后来也没跑出去，反正是后来又回来了，反正后来又跑到好像跑到印度去了，我也记不清那个具体的了，因为好长时间没有看了嘛。然后我就那个文章当中也涉及这个了。 这个我正好看过远征军战士，还有那个远征军的那个将士写的那个日记。哎，那个写完你看了以后，真是热泪盈眶。虽然我他妈对这个抗战啊，原来不怎么感冒，但是看了那以后，感觉还是真的不一样。那个中国这个战场上，当时来讲啊。打的杀日本人啊，最多的是谁呢？是薛岳。但是打的最好的，就是付出代价最小的是孙立人。他损失的很少，最后在这个密支那什么滇缅作战呢，打的日本人基本是望风而逃，一提孙立人来了，那基本上就撒腿就跑，能打到这个份上。但孙立人呢，他最后他败在哪块，输在哪块，他不是黄埔出身，他不是嫡系。他是完全西方的那个军事传统，这个和蒋介石是格格不入的。蒋介石一直对他防了一手，然后呢，杜聿明这个小子实际也不咋地儿。他几次啊坏孙立明这个孙立人的好事，包括在野人山撤退，实在讲，杜聿明完全是一场败绩。按照孙立人的，就说我们有好几万人的，可能是4.5万人吧，打他几千人，指定能突过去，突破重围，就沿着滇缅公路干过去。他说你走野人山，没有给养，然后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路都没有，我们怎么走？而且到那里有瘴气，就是南方那个山里，他那个植物什么腐烂，有那种瘴气，就跟咱们沼气差不多，人会中毒，而且野兽，包括野生的蚂蚁什么的蚊虫这些东西。不计其数，根本过不了。最后杜聿明不听，带着俩师回去，是15000人剩了3000人。但是那个孙立人就没干，他不孙立人殿后，他直接就干到印度去了，就没听他的，他听那谁那个史迪威的。蒋介石为什么要把他们招回去？蒋介石就怕他的兵被别人分走。那个时候那个孙立人他们这帮兵已经打得很有威名了，蒋介石想拉回去，把他当成自己的嫡系或怎么地的。他不希望放在别人的手里，这老蒋是这样想的。然后那个杜聿明是严格执行了他的命令，但是这里损失了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就是戴安澜二本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不损失，他这个实力不照廖耀湘差，可能比这个杜聿比这个谁孙立人能差点，但是绝对不在廖耀湘之下。那是陕西人，是特别能打的。这个戴安澜和谁很像？和那个死那大帅哥张灵甫，他俩是非常像的。张灵甫那是五虎将啊。 回国啊是可以的，回国啊对于孙立人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当时孙立人说是从密支那突围过去，那样的话就是说你走野人山这个路是不行的，对不对？你走野人山那是一个死地，你不如在那个突围出去。突围的话你可能有些伤亡，但是对日军也是一个打击，你不能跑到野人山去白白牺牲，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杜聿明啊，他对于这个野人山啊他完全不了解。 包括后期这个孙立人在中国的东北打，就是明显的新一军新六军，只要是说孙立人来了，他们就有主心骨，那就好使，就那踢足球一样，是吧？那郝海东一上场，中国足球队这边都能沉下心来，咋踢咋有。 但是你要没有这个老将搁镇着，情绪变化非常大。郑洞国原来是副司令，负责他那个后方的，最后让郑洞国去。郑洞国资历比较老，但是摆弄不了那谁，那个孙立人手下的三个师长。就他一来以后，能摆弄了，那个是官兵啥，马上精神一振，要怎么打怎么打。就是他们当年从那个那哪儿那个打那个长春外边四平，血战四平之后，然后林彪往后撤，说在公主岭再设一道防线。然后这时候呢，那个杜聿明就告诉那谁，告诉那个孙立人，你给我打公主岭。然后他告诉廖耀湘，廖耀湘说， 什么叫缅甸战役不打？缅甸战役不打，这个交通啊就无法恢复，就无法为抗战中国进行书写，而且啊，就说日军啊，他这个很有可能他就打到印度去，你知道吧？他这个打到印度去吧，那完全把中国抗战中国的这个血脉就给掐断了，连通风航线都不行了。 光谱提议说你绕过去给我打长春，因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朱无耀的守兵都在他妈公主岭，那意思就你白捡个便宜。但是孙立人就没给他那个扣子，林彪赶着跑，他就赶着撵，就是林彪前面跑着后边撵。公主岭一线防线没展开，人家这时候渡过辽河已经开干了，公主岭直接就退下去了。然后推长春，从长春一直推到长春往北跑，一直打到他们那个德惠，搁德惠然后到哪儿逃来着，有个桥头堡，那个桥头堡打的是非常精彩的。国军当时孙立人一看那桥头堡特别喜欢，是日本人修的，他用了一个连队，重那时候加强连接近一个营，300人守这个桥头堡，最后共军用24倍的人打了他们两个多月，竟然没把他咋地，只是用重炮破坏了一些桥头堡，但是愣没干掉，死伤很多人。然后那杜聿明特别坏，他用就是南北300-500公里，就让那个孙立人两个师去那么守着，但是就那个份上，林彪一整就调了10几万人来打，他就不好使。所以林彪真正能和林彪就是对抗，林彪最怕的就是孙立人。但是老蒋这个人说心里话，他在军事上他就是个草包，因为他是一个土流氓出身，他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智慧和远见，所以说他能败走大陆是一点不奇怪的。孙立人这样的人他没有给人家用起来，他能东北当时不走马换将，把那个杜聿明撤掉，直接用孙立人，甚至老蒋都看着杜聿明，但照顾杜聿明的情面用他。孙立民那个孙立人在东北几次和这个杜聿明抗命，就不听他的，因为他看着杜聿明这么打就不对，但杜聿明是一直是给他穿小鞋，哎，使小绊，一直玩这套。所以国民党在东北的失利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用人不当造成的。如果当年用人当，都没有什么还辽沈战役了，直接松花江北往北一推，推出境外就拉倒了，基本就完事了，哪还有后来的血战四平节四进四出啊，都没那个可能了。但你用人没用好，就照顾这些情面，最后落下这么大的罗烂，把整个大陆都丢了。 这个新军这种战斗力，这种经验丰富，打这种正规战、运动战、穿插战、迂回战，是吧？而且武器装备又这么强，当然到了东北之后，是蒋介石啊把他这个重装备给他瓜分了，你知道吧？这个非常混蛋的一个举动。但是呢，就是新一军也打得还是非常好，就说因为共军嘛，他没有什么训练，是不是？而且他都是一些新兵嘛，完全没有战斗力。如果一开始让孙立人放手去打，那么共军啊，那肯定是跑到苏联去了，完全可以击败林彪。但是呢，因为这个停战协议吧，后来非得要严格遵守，结果孙立人就没能过这个松花江了。哎，结果就是这叫什么呢？不死黄蓉疼痛饮，古今则死人哀，是吧？孙立人说完全没有想到，哎呀，内战居然打成这样的一个结局啊，这是完全没有想到啊，哎呀，不能成为事实的一个事实啊。 那个新一军和新六军，原来是新五军，好像是三个军，在滇缅最后都打的已经是基本上，那就是说打没了，最后又重新组建的嘛。他在42年到43年可能休整了1-2年，在银都境内，然后重新组建，但组建之后拉出来打，那基本上就日本人当时的18师团，他就没有想到说一年之后这中国军人能变成这样，因为当年他们打是仗着各种优势。 而且当年那个英国人是把中国远征军给扔了，他们自己逃跑，造成最后很被动，最后败走野人山。当时给那谁，给这个孙立人他们气坏了，说只要他能坚持几天，说我们来回这么打，谁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就可以安全间撤了。但是英国人刷就跑了，把他们全扔着了，所以最后戴安澜死在野人山。为什么呢？戴安澜他肚子中了一枪，最后肠子打出来了。当时的医疗条件又不行，医疗条件不行，他就没有办法，他解决不了这些现实的这些问题。最后戴安澜就是连发烧带这个伤口发炎什么的，最后整个人就扔那里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但二百师师长那戴安澜也是大高个子，陕西人，也是大帅哥一类的，能文能武的，很厉害的。所以说那个国民党那什么新一军、新五军、新六军，好像七十四军，还有一个是二十二军是多少，那都是五大主力王牌的，都非常厉害。 就是说内国共内战它真正的关键核心就在东北，东北它就是一个国共决战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地方，而且最核心的人员就是说孙立人这种战将，是不是？只要是说就让孙立人放手去打哈，不让去这个罪名这种败军之将来指挥他哈，那孙立人那绝对可以就是说轻松把共军给打败。就是说完完全全没有料到哈，国军最后居然失败了啊！孙立人当时撤走很早了，1947年5月就被撤走了。第五军他伤亡大，我刚才没说了嘛，他走野人山的那其中一个就18000多人死了15000多人，人家孙立人那个部队啊，进入缅甸的时候人家只有5000人，但是人家到印度的时候人家已经有9000人了，是不是？人家不但没有少，人家还增加了4000多人，而且真正战死的人啊只有200-300人，伤的人也有几百人，就很少很少，大概有400-500人吧。那跟杜聿明那个部队完全没法比，杜聿明那都死光了，人家孙立人那个部队伤亡很小，而且战果很大，消灭的日军都非常多，消灭日军大概2000以上。 蒋介石当年在东北，他们打到哈尔滨已经撵到江北了，他们那个共军从哈尔滨已经开撤了。最后史迪威说就威胁蒋介石，那时候蒋介石实际上挺住也就挺住了，跟史迪威可以商谈，可以磨合怎么地的。但是你知道，就是我看了一个资料哈，就是在当时来讲，全世界就是包括罗斯福他是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罗斯福他内心是乐意搞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就包括史迪威他们很多人都有这种共产主义的倾向，对共产主义有莫名其妙的好感，所以他们横插了一脚造成这个。如果说蒋介石能磨他2-3个月，东北指定消消停停就完事了。但是最后你东北没有全解决，人家把苏俄的然后是当年日本鬼子汉奸美军，朝鲜的这个二鬼子，然后再加上日本的装备，加上日本的当时那些停战以后的那些军人。 他坚守什么？他当时他完全都战斗一直涣散，他没有什么战斗力，只要当时1942年、43年日军去打印度，基本上英军就没有还手之力。后来是经过司令摩，他就是来鼓励英军啊，来增加装备啊，来增加训练啊，这样才让这个英军在1944年有了这么点战斗力了，不然的话根本就守不住，你知道吧？因为日军他训练有素，他作战力这么坚强，英军他根本就不他对手。 大概14-5万人跟着全放进来了，这个时候再打的话，国民党根本就打不了了。因为你知道国民党跟日本人对打只能打个平手，就说在当时来讲，只是因为你人多，日本人那个人不多，但是日本人那10几万人你要加上共军再加上苏联那个，那国民党根本打不了，所以东北丢是很必然的。当年那个苏联可没干什么好事，日本呢在东北100多座军火库，可能是140多座是多少，全移交给共军了，能拉走的全拉走，设备工厂，然后内战的东西装备全给你，然后他从那大连往过运炮弹，支持打内战，一直从北往南推。要过去讲大炮弹，说共军消灭加步枪，那都是吹牛逼的话，他们有很多的重武器，包括坦克，甚至包括飞机。那是苏联、日本加共军三伙在打国民党一伙，在美国那时候对国民党一直有这种要求要挟，所以根本就打不了。另外讲的这个孙立人他最后为什么被蒋介石拿下？如果是要是黄埔系， 蒋介石可能不会这么干。蒋介石这个人就是这点特别不好，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传统的正儿八经的西方的或欧式的军人出身，包括他的练兵方式，他对军队的一些东西做的远远超过大陆。如果上上世纪啊，有两个人练兵比较厉害，一个是袁世凯啊，那小站练兵最后搞得很成功，然后创立中国现代陆军制度。如果讲第二个能够撑得起比较厉害的军人，那就应该是孙立人。这里连薛岳他们，包括黄埔系，干脆都不行，都不好使。 蒋介石啊，他用人啊都是小圈子，比方说浙江人啊，黄埔系毕业的是吧？这个袁世凯还行，袁世凯他不会说我只用河南人是吧？他的河南人可能很少，只有赵炳钧这样的事哈，其他的好像就很少。就是说这个虽袁世凯还是比较大度的哈，他对那些反对派他对待一般也比较好。 但是在远征军作战，你看的一个有意义的有意思现象，就是那个英军那些传统军队吃得好穿得好，但不禁打，但中国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然后特别能打。但是你能看到什么，就是孙立人的他对士兵对军队的这种训练方法绝对有他非常过人之处。因为你知道当时的日本人呢，他整个这个文化程度是比较高的，都高校以上毕业，然后地图拿来就能看懂，他这点比中国军人要牛逼多了。在大陆来讲，就是在咱内地作战哈，他日本的一个士兵要相当于我们七个士兵，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半大孩子，十七八年大的，十五六就拉过来就走了，抓壮丁。那有的孩子那个时候还没三八大盖高呢，那个子很小的，他根本不懂这些啊。但是你看孙立人调教下那个，包括原来的税警总团也有意思。当时他是认为 就完全不懂了。当时1944年6-7月，日军他就打过印度，你知道吧？而且险些就把英帕尔给拿下来。如果拿下来之后，他那些物资啊就足以供给日军了，你知道吧？如果提前一年的话，日军啊基本上是稳赢，你知道吧？但是呢，当时就是说日军啊，他没想到后来这个中国驻印军这么强，打了就是说缅北啊，这个都完全守不住了，所以他才想抄这个中国驻印军的后路， 这类似于咱的国内经济警察，类似于这样东西。因为他不属于正规军，但是因为他是财政部下边的，那财政部有钱就给他拨款，装备干什么都最好。但是孙立人这点做得好，就是他不腐败，然后训练能够和士兵呢在一起，经常就是体会，知道士兵想什么需要什么，包括他军人训练这套那都是很厉害的。然后他就把税警总团训练成一支大家都不知道他非常厉害非常牛逼的秘密武器，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所以包括老蒋他们都认为这就是一个后勤兵是吧，将来做个保障干个什么，就是说他根本就想不到孙立人有这么大的战斗力。这个周明和周老师还有一个问题，你承认日本人缺少那种有战略家眼光的全球眼光的那样军事人才。日本他这个小国岛民啊，小国这个岛民吧，这种心理的受限制绝对是有的，这个指定是有的 啊。他注重这个营养，他不单注重这个学识，他注重这个营养，是不是啊？他士兵吃的他也好，他起码营养的供给他也足，是不是啊？而且他注重在体育训练，让士兵啊练这个体能啊，练这些游泳啊这些技艺，是吧？所以说他能进行这种丛林战，是吧？这种作战，不然的话，中国一般的部队啊，你钻到丛林去，你连打都不能打，别说消灭人家了，直接就被人家直接被自然环境给消灭了。 就是孙立人呢，往印度撤也那牛逼，到印度那个国门了。印度说进我们国土可以必须缴械，完他一听就不干了，他妈真的跟老子提缴械，那个烧扯，当时端枪就干，完那时候特别有意思。后来完了，他俘虏的那个援救的英国那个第一师的师长听着信了，赶紧给他接进来了，完说都别打。最后印度专门划出一块地来，这个场地交给他们这个新一军，然后他们在那休整训练重新恢复。但是经过两年之后再往回打的时候，那时候的新军就不是两年前了啊。两年前吃了败仗，那是有各方面这个主客观因素，但是两年之后就是咱俩你也准备好我准备好再打的时候，日本人根本就不好使。那个丛林作战呢，孙立人那打的真是太厉害了，真有章法。 谁呀、啊、就以前 当过那个台湾省主席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呢，吴国桢嘛，他就说国军啊整个系统都是腐败了，只有训练人不腐败。然后吧就是说那个蒋介石啊，他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训练人当时在训练总队练兵的时候，他居然就不拨给他那个兵员，是不是啊？最后训练人也练成了，结果把他这个8000多就给他拿走了。不然的话，如果是10000多人去缅甸的话，那么这个战斗力会增加好几倍，那么整个第一次缅战的这个结局啊，很有可能就彻底改变了，就没有所谓的第二战了，直接就一战就完了。 哎，那毛尔荣是什么那先生，你他不日本打不到孟加拉，那是扯淡的话了。但是把印度那块占了，远征军那个后勤全给下断，这个是不是把这个对中国大陆内地那个驼峰航线包括滇缅公路全掐断，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他是有可能这样去干的。如果要是在中国西南再插上一刀，那中国真的就离灭国不远了。 是的，那个日本方面他没有那种大的，但主要是不是他的系统有问题，因为是军队啊，他带着那个政府跑，而不是政府啊带着军队跑，你知道，他主要也有这个问题。军队的军人他能懂什么，对吧？他肯定没有什么政治眼光，没有什么高深的这种战略眼光，是吧？军队最高明也就是石原莞尔这种的，但是如果真让政治家来搞，绝对没有后边这些事儿。然后你说跑到印度去，那个时候当时实际上就是你的担心什么吧，他担心的就是说国军他强旅啊，他跟一个难民一样。结果他去一看，发现C-38师啊整个就是装备齐全，就是哈、啊、精神卓硕啊，完全不是难民那样的军队。所以说英军一看啊，算了吧啊，而且又给他们运来了10000多人的这个补给，所以说就后来就和解了吧。也发现C-38师在仁安枪救了7000多英军嘛，当时也有一些记者嘛，是吧？一些外国记者啊，一些传教士什么的啊，运来不是10000多人的补给吗？正是因为拿着这些补给啊，才去那个野林山地区啊，把这个新第五军啊给救出来了。不然的话，朱一鸣他们啊，可能廖耀湘他们都得死里边，你知道吧？哎，所以说啊，没有这个训练人啊，到这个印度啊，这个廖耀湘啊、朱一鸣啊，可能连命都活不了下来。最后也别说在东北这些闹了，是吧？哎，所以说真是水里人啊，哎，真是这个杜聿明有点算是，哎，恩将仇报了，有点那个意思。廖耀湘在1948年哈、啊，还写信给水里人说：“哎呀，老兄啊，你来吧，如果你来啊，咱两个一定可以扭转乾坤哈。”哎，范围那个老实人啊，说那个胡琏嘛，在金门扭转乾坤啊。我是说了吧，扭转乾坤的其实是孙立人，是吧？那个仗基本快打完了，胡琏才来，而且胡琏的部队啊，连枪都没有，而且都是一些散兵游勇，都是一些临时抓来的一些兵丁哈，没有战斗力，而且团长上去冲锋，结果就被人打死了，啊，全靠孙立人训练的那些部队，他们嘛不仅训练好，就稍微好点，而且装备也稍微好点，是吧？跟以前啊鼎盛时代C-38师其实也完全不可比。但是呢，因为孙立人啊，他对这个登陆战他有一些研究嘛，虽然他没有不是亲自指挥，但是他有些亲自的安排。然后嘛，他对那个谁啊，那个他们这些前线的他也有些指导，所以说才打出来这么一个比较好的那个结果啊，保住了这个金门，保住了台湾。刚才我再补充一下那个66军军长张忍啊，他不是日本那个毕业的吗？就这人你看稀里糊涂的哈，对孙立人这个部下的这个部队完全不了解的，是吧？看一眼就说，哎呀，这个部队你这个部队最差了啊，你这个部队是他妈的税务警察哈，你看这个人一点眼光没有。那得多长时间啊，是不是啊？那起码得好几个月吧，而且战斗力还不一定很强，你知道吧？让人成功啊，就是说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他居然成功地完成了，是不是啊？这不就是人类的奇迹吗？呀，他打仗他就是用那个炮弹在那堆，他就直来直去的那样打，从来没想过东方式的这种打法，没想到还能跑到日军后边去打啊，这个完全没有想到。当时指挥官也认为这种东西不可取哈、啊、结果孙立人啊，是吧，他这么搞一个穿插啊，结果成功了，诶，结果把指挥官还给震了哈、啊、指挥官一看，我这个指挥水平是白搭了啊，你指挥去吧。说一开始史迪威让他们中国驻英军就这样强攻，是不是？然后那个新22师伤亡都很大，C-38师也有一定的伤亡，是不是？ 就说就这个反攻的初期啊，就是西三十八师伤亡这么大，就是与史迪威这种强攻思想有关系，是吧？因为日军他做的这些掩体啊，这种防御工事啊都非常好，而且地形地理啊非常有优势。其实啊，就是中国驻英军死光了，到最后都不一定拿得下缅北，要这样打法。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问我缅甸有多少日军，我告诉你有三十万，我没说孙立人消灭了英帕尔的日军，是不是？而且英帕尔的英军啊，那很多啊，那肯定比中国驻印军那人数起码多两三倍吧，是不是？而且中国驻印军的作战范围是被限制的，你知道吧？他想往南打，人家英国人都不让他打，你知道吧？只让他在缅北，缅北大概15万平方公里吧，相当于山东一个省，是吧？冈村宁次跟孙立人都没有什么交集，然后他还追着孙立人要见孙立人，而且还要送刀给孙立人，明白吗？那是什么客套？根本就没有见过孙立人，而且想见孙立人，当然没有见到，但是把刀送给孙立人了啊，可能也见到，后来见到了。